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俄罗斯、罗马尼亚、安哥拉、坦桑尼亚和墨西哥举行讲演会，德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南非举行了朝鲜电影欣赏会和图书图片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介绍朝鲜军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称颂太阳的万年财富》、《预留儿童医院》等朝鲜影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